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朱元璋驾崩后，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，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，起兵靖难，编著《永乐大典》，派郑和六下西洋。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，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。楚魏之争愈演愈烈，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，他虽有赫赫功业，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永乐大帝》，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，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薛禄发现了本雅诗里的行踪，马上赶来向兵部尚书方斌汇报。方斌听了之后觉得事情重大，便要向永乐帝禀报。然而永乐帝已经就寝，内官马云不让方斌他们进去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薛禄看见了狗儿，狗儿正带着人在御帐周围巡视，听得薛禄呼唤，于是一边往过走一边笑着说道：哎呦，我说薛老六啊，这大半夜的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难不成是打到了袍子要送给咱家下酒啊？待到走近了，借着火光发现方斌也在，狗儿才收起嬉笑之色，一拱手说道：哦，原来方大人也来了。去去去，下个屁的酒啊。薛禄和狗儿在靖难时几次并肩作战，交情不烂，此时也是毫不客气，直截了当地说道：我与方大人有军情要禀报陛下，马公公他有点为难，还请王老弟帮忙去通禀一下。说完他又把狗儿拉到一旁轻声地说：我发现了本雅诗里的行踪。啊？狗儿一听脸色立刻郑重起来，他对马云说道：这军情要紧，咱家去见皇上。马云见有狗儿出头，心下大安，赶紧领着狗儿向寝帐走去。不一会儿狗儿走了出来，对在凉风中冻得直哆嗦的方斌和薛禄说道：皇上正在更衣，二位先去中军大帐等候吧，咱家还要去传汉王、清远侯还有几位学士，就先失陪了。方斌和薛禄来到中军帐中，一盏茶功夫不到，汉王朱高煦、清远侯王友以及杨荣几个也睡眼惺忪地进入帐内。众人寒暄几句，永乐帝便满脸疲惫地进入了帐中。永乐帝落座之后，众人行礼，接着薛禄将刚才所说之话再说了一遍。等到他说完，永乐帝便陷入了沉思之中。大约又过了一盏茶的时光，永乐帝抬起头问殿内众人：你等说说，这个俘虏之言是真是假呀？杨荣皱着眉头说道：真假难料，本雅诗里身为元氏嫡脉，不甘受阿鲁台钳制，趁我大军压境之际抽身自立，这从情理上完全是说得通的。 不过话又说回来，焉知此非阿鲁台之故迹呀。乌古尔扎河距此处近300里，我军若要截击，则只能遣轻骑前往，而去年秋服便是中了引诱之计身死，保不准阿鲁台是旧瓶装新酒，换个花样再来一次。那照你之意，是谨慎为止，待打探之后再定夺。杨荣微微地点了点头。听杨荣说要谨慎，方斌的心中不免有些发急。他和杨荣这些牧臣不一样，前次秋服兵败，按理说他应该也有连带之责。虽然永乐帝未加怪罪，但方斌仍觉得脸上无光，总想趁着此次北征痛痛快快地打两场胜仗，让他赚些运筹之功，以弥补之前的过失。这份情报若是假的倒也罢了，可若是真的，那阿鲁台便已经东窜，明军能不能追得上还两说，若是追不上又延误了军机，放跑了本雅失礼，那样虽然可以达到削弱鞑靼的目的，但于他这个兵部尚书则无功可言了。他赶紧奏道：陛下，臣与缅人有不同之见，以臣看来，无论是真是假，我们都当出兵。哦，方爱卿，你有何高见呀？方斌整理措辞，小心地回禀道：回陛下，若此情报为真，那本雅失礼必然在加速西窜，离我军越远越好，若拖延十日，恐就被其逃脱，届时大漠茫茫，再想找可就难了。听得方斌之言，朱高煦不由得插口：哼，那本雅失礼不过3-4万人，就算放走了他又有什么打紧的呀，咱们只要能削弱阿鲁台那不就行了。 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仅以实力论，本雅失礼自是不足为患，但殿下莫忘了，这本雅失礼可是袁氏嫡脉，在蒙古诸部中的威望非同小可。当初阿鲁台就是先后拥立鬼力赤和本雅失礼两个袁氏后裔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方能做大至今呢。此番若是本雅失礼得脱，那很有可能被瓦剌三王所迎，若果真如此，瓦剌声势必然大振，届时咱们即便削弱了阿鲁台，但王师一撤，马哈木他们立刻就会取而代之，成为漠北新主。如此一来，此次北征不仅为他人做嫁衣裳，还成了前门驱虎，后门招狼啊。 方斌这么一解释，朱高煦便不说话了。永乐帝和杨荣想想也都微微颔首。见众人首肯，方斌的心里镇定了许多，接下来的话也愈发的流利。 而若情报为假，那我军不仅不用畏惧，反而可以将计就计，将鞑靼一网打尽。陛下请想，那阿鲁台不过20万人马出头，刨去老弱妇孺，能战的壮丁最多也不过就是5-6万骑，我军若以轻骑20000前往，若是遭俘，则只管扎营死守，再催王师加紧增援便是。而今我军驻地距沃古尔扎河不过300里，五军主力加快速度，最多5-6日便可以赶到。到时候30万主力大军在外，20000轻骑居内，鞑子纵有通天入地之能，也是回天乏术啊。 方斌这么一说，永乐帝的眼珠子顿时一亮，他想了一想又问道： 此计甚妙，不过鞑子骑射功夫远胜我军，仅以20000轻骑能撑得住5-6日吗？要知去年秋服也是轻骑突进，结果却被鞑子围杀， 万一主力未至，轻骑已败，那岂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啊？ 朱高煦此时也兴奋起来，插口说道：“父皇，要不多派些兵吧？三四万骑兵，眼下咱们还是拿得出来的。” 哎，殿下，这兵啊，不能再多了。三四万骑兵，达子就算想围，见了这阵势，恐怕他也不敢了。而且这么多人马集结起来，太耗时间。万一本雅失里的确是孤军西窜，等我军集好了再杀到那里，怕就来不及了。 说到这儿，方斌又转而对永乐帝解释道：“ 至于轻骑先败，陛下其实也不必担忧。今日形势与秋服兵败时大有不同。去年秋服之所以败，那是因为他只率领了5000轻骑突进，又与主力大军拉开了500-600里之遥。而此番我军轻骑有20000，与主力相隔不过300里而已。而且我军还有5000神机营，这些部队都是马队，又装备了精良的火器。若将他们也划入这20000轻骑当中，到时候即便被围，凭借火器之力，只要弹药不绝，挡达子多少天都不成问题呀。” 方爱卿说的有理呀。 权衡了一番，永乐帝拍板道：“ 无论是真是假，此次我们必须出兵。” 朱高煦立即请命：“父皇，儿臣愿率军前往。”永乐帝看了看他，呵呵一笑说道：“ 哈哈，皇儿勇气可嘉，不过这一次啊，由朕亲自领兵。” 永乐帝此言一出，众人皆大惊失色。方斌赶紧说道：“ 陛下乃一国之君，又是大军统帅，岂能孤身犯险呀？” 永乐帝听了他的话，笑着反问道：“ 方爱卿，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” 这…… 方斌一时语塞，旁边的杨荣赶紧过来解围：“ 方大人虽然笃定，但军争从无必胜之局呀。纵然事先算无一策，也难保临阵不出岔子。陛下一身关系天下苍生，就不必凡事亲力亲为了。”“ 哎，你等错矣。朕之所以亲自领兵，绝非是图一时之快，而是为保必胜之不得已之举啊。你等且想，若达子果真埋下了伏兵，我军却派他人前往，阿鲁台见了，必知朕率大军在后，其胆怯之下极有可能撤围而去。而朕亲自前往则不同，阿鲁台见朕入围，多半会恶从胆边生，想趁此机会将朕生擒，如此一来则反落入圈套。” 永乐帝说到这里倏地起身，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：“ 朕意已决，明日亲率3000营、神机营及薛禄、李文二部游骑追剿本雅失里，方斌、杨荣随行参赞，其余大部由旭儿统领，仍按平日速度向兀古尔扎河缓缓靠拢。若朕被围，则全军快速压上，一举全歼鞑靼。” 聆听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。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自打随征以来，朱高煦一直想着能再次领兵。这次攻打本雅失里本是个绝佳的机会，不料永乐帝却要亲自上阵，他一时颇有些失望。不过听到父皇授其暂设全军之职，他又精神一振。忽然一个邪恶的念头从他的心中冒了出来：若是父皇被围，援军未及时赶到，致使他老人家因此遭难，那他就成了这500000大军的统帅。待他率领500000大军返回国中，那这空出来的皇帝宝座……想到了这里，他不由得吓了一大跳， 并且很快为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感到羞耻和惭愧。但惭愧之余，尽管朱高煦强力压制，内心深处却已生出了一丝蠢蠢欲动，无论如何也驱散不去。第二天，永乐帝率领轻骑离开大营，前往兀古尔扎河追击本雅失礼。永乐帝走后，朱高煦外表平静如常，内心却如热锅上的蚂蚁。若此去与阿鲁台伏兵，那自己该怎么办？按事先的部署，自己当然是率大军星夜救援。他也不断地告诉自己应当这么做，可没想到秋服兵败的打击，想到朱瞻基这个大侄儿来势汹汹，他就觉得内心一股邪恶的声音在呼喊，让他坐立不安。就这样过了九天，一个消息传来，永乐帝在兀古尔扎河与本雅失礼遭遇，达子见明军突然杀到，猝不及防之下军心大乱，顷刻之间土崩瓦解，本雅失礼仅率七骑逃脱。捷报传来，明军大营欢声雷动，朱高煦的纠结也不复存在，总算松了口气。两天之后，永乐帝率军返回大营，稍事休整，明军立即重新开拔，乘胜追击向东逃亡的阿鲁台部。就在明军继续前进的同时，鞑靼一方也发生了巨变。本雅失礼惨败之后，鞑靼人心大乱，阿鲁台本还心存侥幸，此时终于放弃了一切幻想，夺路狂奔。而原先追随本雅失礼西去的另一位鞑靼之愿施乃干，在决战中被明军击溃，率残部逃到广武镇一带后，见到明军势不可挡，于是有意归降。有鉴于此，永乐帝决定再次分兵，命清远侯王友、广恩伯刘才率所部回师开平，顺路接受施乃干的投降。至于明军主力，则继续东进，逼迫阿鲁台主力决战。永乐帝定计之后，明军加快速度越过阔峦海子，顺乌尔古纳河北上搜敌。乌尔古纳河流域已经接近后世被称作大兴安岭的哈拉温山，沿途山路崎岖，丛林茂密，加之夏秋季节暴雨连连，给行军带来了不少的麻烦。不过明军追的虽然辛苦，鞑子逃的也不容易，阿鲁台已经损失惨重，现在河足北遁，牛羊马匹是一样也不敢落下，否则这个冬天他就只能喝西北风了。可驱赶着大批牲畜穿越山林，这速度无论如何也快不起来。反观明军，虽然也携带着大批辎重，但汉人的将作之术无疑要高明许多。一路上明军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皆都安排得有条不紊，这样速度反而更快。到六月初九，明军抵达群山边缘处的飞云鹤时，前哨传来消息，阿鲁台已聚集部众在前方山谷列阵以待。得知鞑子行踪，永乐帝精神大振，当即对一旁随侍的杨荣等人说道： 北虏穷途末路，欲做困兽之斗，你等即刻带阵拟手诏赴各营把总，命彼等照预定方略布阵徐进。 遵旨。 杨荣几个刚一应诺，便见永乐帝已披上战甲。杨荣一惊，赶紧上前奏道： 陛下可是要前往关镇，可命三千营先往警戒。 不必了。 永乐帝跃身上马，神采奕奕地说道： 前方不远便是山谷出口，朕自携提骑登丘眺望，旭儿率三千营跟上即可。 说完不待杨荣再言，他便一挥马鞭飞驰而去。待到奔了七八里路，遥见前方已是豁然开朗，永乐帝便知已到山谷边缘，他也不入谷，只翻身下马登上一座小山丘，向下观察战场地貌。 说是山谷，其实这只是群山之中一块长宽各约十里的盆地，其间遍布草丛，中间还有几条小涧，而达子就在盆地的最远端列阵。想来阿鲁台一路逃亡，本于休养一阵，孰料明军旋即追至，达子精疲力尽之下已无力再逃，只得在此一决死战。达子皆是马上好手，在此平地正有利于他们驰骋，阿鲁台选择这里作为战场，的确比在丘陵中与明军短兵相接要有利。摸清了阿鲁台的意图，永乐帝的嘴角浮现出了一丝不屑的冷笑，他自言自语地说道： 哼，漠北平川万里，你不敢应战，如今却想仗着这区区十里草场用兵，果真是黔驴技穷了。 说话之间，杨荣等人已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。永乐帝回头看了他们一眼，说道： 便把朕的宝道旗竖在这儿，各部在山下列阵，休整半个时辰后再齐进逼战。 一阵功夫，明军从各条山路中钻了出来。达子见明军杀至，顿时有些骚动。不一会儿，几队轻骑冲出本阵，挥舞着雪亮的马刀，狂呼乱叫着向正在布阵的明军袭来。不过明军早有准备，各部队形严整，任凭达子叫嚣皆置之不理，其若欲冲阵，则以如簧飞矢相阻。胡骑突击不成，只得在阵外来回奔驰。一队胡骑望见山岗上的龙旗宝道，意欲上前挑衅，不料还未冲至半山腰，朱高煦便指挥着三队神机冲手横插到阵前。一阵硝烟散尽，带头仰弓的百夫长便和十余个达子兵倒在了血泊中，剩下的胡骑被这突如其来的电光火石吓得魂飞魄散，不待明军再射，赶紧掉头亡命。其余各队胡骑也都拨马回阵，再不敢靠近明军半步。不到半个时辰，明军战阵便已列好，放眼望去，20万大军摆成十来个长方阵，前后绵延十里。阵中明军士兵披肩执锐，森森铁甲在日光辉映下如粼粼波光，闪着耀眼的寒芒。达子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慑住了，他们都是轻装骑兵，又是以逸待劳，本应趁明军立足未稳之际主动出击，但是现在任凭大小头目喝骂抽打，他们都一动不动。曾经傲视天下的蒙古武士，在面对明军的铁甲洪流时，眼中露出了深深的惧意。山丘上，杨荣望着远方踟蹰不前的达子军队，不禁感慨万千地说道： 哎，想当年蒙古铁骑横扫天下，兵锋所指无人能敌，不料区区百年过去，却沦落到临阵不敢出战的地步。臣虽为汉人，但遇此景也不免为之悲叹呐、 啊。哎，今时不同往日啊。 永乐帝双手叉腰望着前方，满脸骄傲地说道： 阿鲁台不是忽必烈，更不是铁木真，而我大明也绝非狗徒偏安的弱宋。想着阿鲁台不过一介中山狼，稍有得志便想重现蒙元荣光，真是痴人说梦。朕今日就是要给他灌一碗醒酒汤，让他清楚谁才是天下之主。 朱高煦听了赶紧高呼一句：父皇天纵英才，冠绝古今。 嘿嘿，旭儿莫要拍马屁，养足精神，待会儿随父皇冲锋。 永乐帝回头笑着说了一句，然后不再理他，转而继续观察敌情。此时达子军中又起了骚动，只听得一阵呼喊声传来，众人急目跳去，隐隐见敌阵中的达子纷纷放下兵器，跪地向天叩首。胡广一愣，问道： 这北鲁这是在做什么呢？难不成他们要起饶？ 哎，他们这是在拜祭长生天，阿鲁台江郎才尽，想借蒙古人的永恒之神来换回手下的斗志。 说到这儿，永乐帝冷哼了一声： 哼，莫说长生天，